嗱，聽日就澳門回歸20周年啦，眨下眼咧就過咗20年噶啦。咁而家咧，即係根據澳門官方講咧，澳門嘅 GDP 係躍升得好緊要嘅。回歸20年咧，躍升咗咧係7.5倍，即係好勁啊！大躍進嚟嘅。第二，澳門嘅人均收入咧係達到80,000美金，係世界前3名。咁啊，香港咧相對之下，香港就係50,000蚊。嗰個人均收入是50,000蚊嘅啫，咁咧呢個就係成績啦嚇。咁咧仲有賭場通街係咧，不過超過50%嘅收入係要靠賭業啊。咁咧好啦，咁既然大陸官方咧，包括呢個阿習啦嚇，包括啲張曉明啊大讚話，澳門咧係一個一國兩制嘅榜樣啊，暗示香港要學啦。阿程生係咪要學咧？還是香港人心中有數，同埋澳門人其實亦都心中有數。香港好多嘢佢哋可以 admire， 係 secret admire，secretly admire。 兩個特區，兩本基本法，唔知道大家有冇注意到有個乜嘢最核心嘅唔同呢？香港嘅基本法係中共承諾。有普選，澳門基本法你係揾唔到普選兩個字。嗱，點解會係都係特區啦？點解大細超呢？啊，澳門就唔俾普選，香港就假假地，你都要寫咗 應承咗先， 應承咗先嚇。點解咧？嗱，呢個最大嘅分別啦。呢、這個你要睇到咧，就係、是、喺大家回歸。那一刻呢，香港是一個相當發展了的公民社會，澳門呢還未有一個比較正常的，即是我認為是即是比較成熟的公民社會。 對， 這個是最大的分別。所以呢，一個香港一個比較發達的公民社會呢，即是面對著這個一個這麼咁重要嘅前途嘅一個轉折咧，雖然中共係唔俾香港有發言權，但係佢為咗要保證即係順利過渡，佢假假地都要搭穩香港一啲嘢。咁當時嚟講，我最記得就係話，即係香港大學啲學生即係問趙紫陽，即係呢個即係要民主啊。民主選舉啊，呢啲嘢，趙紫陽對港大嘅答覆就係、是：當然係啦，即係當然就要搞民主啦，要搞民主選舉啦咁樣。咁所以咧就係、是、由於香港人有呢個訴求，所以咧就中共被逼咧喺基本法入邊咧就寫落咗民主寫落咗普選呢樣嘢。澳門咧，澳門整個基本法嘅起草過程係。是水靜河飛，可以話得，完全冇爭拗嘅，完全冇即係來自民間嘅 input 嘅。你唔同喎，香港喺草擬基本法，雖然中共話唔准你有三腳凳，香港唔能夠作為即係談判嘅一方去參與呢個回歸談判，但係民間嘅種種嘅努力去爭取一個更美好嘅前景，呢、這個係。是中英都要承認的事實，亦都要考慮的事實。你不要想著我們80年代高山會議是集結了全香港各種即是當時來說還沒有那麼尖鋭的政治對立、即是全香港對政見有些主張的人的智慧在這裡、整個基本法的這個諮詢過程草擬過程都是真的 是能夠動員到香港各方面的人咧，去俾意見。當然好多當時的人而家係轉曬態，做咗呢個親建制派嘅喉舌啦。呢個唔理啦。但係當時嚟講，的確係有個即係來自民間社會的一種爭取。澳門咧完全風平浪靜，多一句爭論的説話都冇，即係話呢。澳門的社會咧，係喺如果你話以公民社會個發育程度嚟睇咧，香港可能97年嘅時候回歸嗰一刻咧，香港可能 走到五十、六十。如果你譬如話以一百位咁嚟計，澳門咧十幾二十，即係個差別就係咁嘅樣。咁所以變咗佢完全冇訴求，冇訴求嘅時候，中共唔需要俾咩，唔需要俾普選呢樣嘢嚟氹你啊，係嘛？咁所以你睇到咧就係話你覺得澳門個回歸係順利啱，表面上佢冇紛爭，但係因為佢冇訴求，佢亦都呢個社會嘅發育程度未到要提出即係一種對自己前途要自我掌握呢種咁嘅狀況。你另一個問題，你唔好忘記，澳門回歸嘅時候咧係廿五萬人口。二十年之後，今年係七十幾萬人口，肯定就唔係自己生出嚟啦。喺呢個過程之中，大量嘅呢個大陸嘅移民去咗澳門，咁大陸嘅移民已經同大陸嘅人本身係同一個質素嘅人啊嘛。咁佢嚟咗澳門之後咧，都唔會帶動澳門會有好多即係呢個唔同嘅訴求啊。相反嚟講，香港本身回歸的時候大概是四五百萬左 右，不是，是六百八十八萬， 六百八十萬，但是已經是有很多，這個數字是有很多，由八十年代開始用每日一百五十人的政策來了很多大陸的人嘛，但是這個大陸的人來到香港呢，不是他們來改造香港，而他們的思維是受香港原有的影響， 尤其是第二代， 所以變成了就是即使 是南下香港定居的人，他都會多多少少都變成一股呢是追求民主、追求普世價值 的一個群體，跟澳門很不同。那時候呢就變成就是現在你看到就是說好像澳門雖然很表面上看很乖，但這種乖、這種沉默、這種靜，只不過反映了這個社會呢其實它未真的那麼 developed，即係表面上錢很多，但是呢作為一個正常的公民社會呢，它其實都還未曾真正的 develop，即係呢個係我睇法。 公民社會呢其實仲有一樣嘢可以體現到，就是澳門的 NGO 不是很多嘅啫，澳門居民自己組織咧都不是很多嘅。咁仲有一樣嘢咧，澳門是有童軍，但係冇交通安全隊呢啲咁嘅制服團體。 有冇乜交通咧？要交通安全隊？ 從前冇，而家有啊。不過有一樣嘢咧，就稍微講講嘅。澳門回歸嘅時候咧，人口大概係四十萬左右啦。OK， 咁咧，但係咧，佢大陸人咧，大陸新移民咧係超過一半。 真正澳門Indigenous 的人口是二十五萬左 右。Indigenous 是啊，你 Indigenous 啊，呢個 figure 咧可以追溯翻咧，其實咧澳門咧係比香港咧更加人中意移民去外地啊，所以不停咧。 譬如佢嗰陣時自動有張葡國護照，不過葡國你去到都冇用咁解啊嘛，係嘛？ 你二十幾萬咧，其實喺1970年嘅時候咧，澳門都係大概二十八萬。咁咧有個助證啊，好強嘅助證，喺1969年4月。國家地理雜誌當然只有英文版咧，係去澳門訪問過一次。佢寫出嚟咧就係依個28到30萬人口。嗱，呢個係大家去圖書館係揾到嘅。Anyway， 我見到李兆富對眼喐喐。 唔係，即係我覺得呢啲數字斟酌，即係大家已經夜啦，即係 唔緊要 啦。係即係頭先講嗰啲乜鬼嘢人均收入啊嗰啲咁嘢，即係有一個最簡單嘅比較，即係香港大概就算以而家計都係十倍到啦。咁你一個十倍大嘅城市，你唔可以期望佢嗰個人均嘅數字咧，都係可以咁樣對比嘅。即係如果澳門嘅人口唔知點解會爆多十倍出嚟之後咧，就唔係呢個人均收入噶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常識嚟嘅啫。即係你用人均收入去睇啲冇乜意思。但是有一點反而我覺得如果看回歷史即是澳門你說由主權移交到現在最大的一個轉變呢其實就是開放賭權即我又是即在研究我的 thesis 的時候呢我就想如果胡溫上場是有一套的國策 即係國進民退，其實唔係淨係大陸入邊國進民退嘅，啊幾個特區入邊都要有呢一個咁嘅概念，仲要體現出嚟有具體嘅政策。咁其中一樣嘢，當時大家就冇乜點諗過，只係覺得哦，開放賭權多啲競爭咪好咯，做大個餅咯。但其實如果你諗真喺任何一個經濟體入邊，如果我係好似老共咁嘅心態，我又點會容許有一個單一嘅財團真係壟斷咗一個最揾錢嘅行業？咁雖然最終唔係話開放咗賭權，有幾間大陸嘅賭即係賭錢嘅公司落去下開賭，但係當年開放賭權嘅時間就係胡溫上咗場之後，咁啊澳門人真係聽話喎。即係應該咁講啊，何家幾聽話喎、啊？即係你擺到明，如果你試下喺香港，如果我有一個政策係會咁基本地干犯咗啲財團嘅利益，我同你死過啦！你睇下而家成哥幾硬淨係嘛？咁、所以你淨係睇開放賭權嗰個過程，同埋香港嘅即係財閥家族同即係北京嘅關係，你都睇到。即係香港嗰幾家都唔係咁聽話㗎，即係冇何家咁聽話㗎。何家喺澳門就聽話好多㗎。咁啊，但係即係近來而家大家就講啦，咁澳門係咪即係可以由即係一個賭城變成一個金融城市？即係大家好直接會諗呢樣嘢，有錢出出入入，咁賭完輪盤咪賭股票咯。咁啊，甚至乎好似你頭先話齋，睇人均收入咁高，有得做咁。即係我想講就係，任何一個開賭嘅地方，如果嗰啲賭客嚇你要靠翻本地人賭咧，咁死得噶啦。你拉斯維加斯賭啊，靠翻拉斯維加斯死得噶啦。其他地方亦如是。所以其實澳門一路以嚟都係佢某程度上佢都要容許一啲，即係要有外邊入嚟嘅錢嘅。咁啊，澳門同香港有一個共通之處，但係嗰個又唔係似得曬嘅，就係、是、澳門都唔係用人民幣嘅，佢有葡幣嘅，但係葡幣係一個好弱嘅貨幣嚟，同港紙唔同。港紙係一個即係百分百有美金保證，係一個好實淨嘅貨幣制度嚟，即係全世界如果講貨幣制度，港紙係一個好特別嘅例子嚟。我未聽過人講話澳門嘅葡幣係有咩值得可研究之處。 啊，佢咧就同港紙掛鈎。 佢同港紙掛鈎。 係啦，佢個 base 係港紙，而港紙嘅 base 就 US dollar。啊，個分別係好大嘅。 但係問題就係你見到嘅，如果即係我哋時時講劣幣驅逐良幣噶嘛。 哦。 係嘛？如果你揦住，你揦住。 將來使葡幣澳幣啊？ 唔係，劣幣驅逐良幣嘅意思係你會儲埋張質素高嘅。質素低嗰張你係攞過去用咗佢嘅，即刻買支波板糖又好咁樣用咗佢嘅。咁你問澳門人都係同樣道理嘅啫。如果你揸住張100蚊港紙、100蚊葡幣。你而家落街買餸，你會儲起張100蚊港紙，定係會儲起張100蚊葡幣？佢第一件事就要用嗰張葡幣嚇、啊，所以等等嘅問題，即係如果最簡單嗰個講法就係賭輪盤同埋賭股票開賭嗰個技巧係唔一樣的。你話大陸自己話、我哋都有深圳交易所，我都有上海交易所㗎啦。你開多個澳門交易所有咩意思啊？仲要係用人民幣去賭嘅，即係。我想不到個分別在哪裡，除非你說我外國人都可以來澳門賭人民幣的股票，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那就要看看澳門的那個即貨幣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這麼國際咯。那我想很多這些東西 要一抽過你要處理，即 我就暫時在我的認知範圍之內，即不是說我打開口牌，我要澳門有個人民幣計價的股票市場，就話做就做。你是不是那裡我可以任意兌換人民幣？是不是那個就是人民幣自由流動、自由兌換的窗口？如果是的話，那就大鑊了，那就不是賭股票了，那我就買了一大一細，那就我將人民幣就轉了去外國了，是不是可以這樣做？ 程先生，這些是不是金融大躍進呢？ 阿習諗好多嘢，有中國夢，有一帶一帶一路，而家仲搞咧金融大躍進，喺澳門搞個股票市場出嚟。 嗱，其實咧，自從開始傾回歸問題嘅時候咧，總係有一股思潮係諗住點樣去取代香港嘅。嗱，呢樣嘢咧喺回歸前佢有個諗法，我唔怪佢，因為佢即係佢成日驚住咧英國佬會留一啲咩蘇州市，用鄧小平嘅説話就要防止英國拆爛烏咁樣樣。咁所以咧，你睇到佢咧就係話開始就揾個中信入嚟香港，跟住咧就揾呢個光大入嚟香港，跟住就成立一間港龍。準備咧，隨時咧就係要接替呢個 國泰， 有國泰。一直嚟講咧，都係有一種防範嘅心態，而一種防範心態就係話，如果你香港即係有咩喐咧，我即刻有足夠嘅能力去撐起上嚟。我最記得呢個許家屯喺佢嘅會度入邊咧，就講過，佢話如果英國佬要走，我隨時可以即刻即係到位，我嘅力量去即刻到位，即係大致上咁嘅樣。好啦，咁回歸之後咧，哇，覺得你香港即係唔聽教聽話，就一直都係諗住咧，即係建立一個即係 surrogate 嘅 financial centre， 即係一個模擬嘅呢個 金融中心， 代替嘅中心，要代替你香港。咁所以你睇到咧，有深圳啊，有上海啊咁嘅樣。跟住又前海啊，想用前海做一個即係內地嘅香港咁樣，咁都失敗。啊，到今日為止，你個原因喺邊度咧？個原因好根本噶嘛，你要人民幣唔可以兑換自由兑換嘅時候咧，你就呢個金融中心咧就得個港字，始終得個港字。另外咧，你嘅法律制度是你話咗算數嘅，咁呢啲亦都係冇法子成嘅金融中心。早兩年呢個上股市災難嘅時候，可以夠膽派公安局局長坐鎮喺上海交易會入邊，規定此準賣唔準買，此準買唔準賣，有買先準賣。咁你咁嘅交易中心，你點樣去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咧？咁樣？好啦，咁而家又搞到話要喺香港喺澳門搞個咁嘅金融中心，放話嘅人咧仲特登要話過去就盡量要優惠香港，所以俾香港做曬啲嘢。啊，而家香港唔聽話啦，就想要喺隔離搞一個嚟準備取代，一種即係成日有一種要取代香港、防止香港作反、要取代香港嘅咁嘅心態，由回歸之前到而家一直都係咁嘅樣。但係你香港有金融中心的形成，不是說你政策上刻意去安排就去安排得到嘛？即係佢一點佢諗得唔佢諗唔通的話咧，佢唔明嘅時候咧，佢就即係好弊嘅，即係喺度做埋啲白費功夫嘅嘢。 喂，真唔明還是搞唔明？ 唔係真明，真唔明。真唔明，真唔明。不過呢個係咪我哋留翻 下一節？ 好啊。 佢哋唔明嘅地方係咩咧？ 啊，嗱，我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啊，都係留翻 下一節好。啊，咁咧，而家咧就我哋唞陣先啦，好嘛？嚇。咁啊，記得啦，我哋轉數快咧嘅 number 就係26296400，26296400。各位，今晚我哋做個好節目啊！大家有啲表示支持我哋節目，除咗出錢之外咧，你仲可以 share 我哋節目喺 YouTube 或者喺 Facebook 嘅。我哋唞陣翻嚟再傾過。 邊個召喚我？我一定會實現佢三個願望。 係我召喚你噶，燈神。我想吃好好吃的嘢，仲要唔使钱嘅。 你嘅愿望已经实现咗啦。 啲嘢食喺边啊？你系咪玩我噶？ 唔系玩你，由而家去到月底，你去旺角银座广场坚石烧餐厅，不论任何消费，只要讲出呢句暗语，灯神话林郑唔会落台。香港无双普选，坚灯神万岁，就会获得韩式鸡球、 或者韩式清酒煮猪软骨。 灯神话， 灯神话，林郑唔会下台。 香港冇三普选， 见灯神万岁， 万岁。 咁坚，仲有另外两个愿望呢？ 下次再召唤我啦，我走啦。